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不喜欢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我向你保证，我本来想到题目应该会引起更大的负面的反应，所以 it's pretty good。 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我念的经文会其实比周报上面列出的更多一点。我从路加福音23章32节开始念。这段经文当然是叙述我们的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23章32节经文写，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库鲁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念旧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上帝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或你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继续念，念到49节。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上帝，说，这人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或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认知我们今天会聚集在此，我们可以称为是你的儿女，是因为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你的儿子在那几个小时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是极大的救恩，也是极大的奥秘。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今天宣讲、思想、聆听这件事，帮助我们认知，我们领受的是何等大的救恩，而你的儿子又是何等的一位救主。祷告是奉他的名。对，四本福音书都提到那天有另外两个人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马太和马可称那两个人为强盗，路加并没有说他们犯了什么罪，直接称他们为犯人或者罪人，这个字直接翻译就是做坏事的人。这也应验先知以赛亚在耶稣诞生前约700多年所写关于耶和华仆人的预言。他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之前讲到有读这段经文，写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耶稣那天被钉在那两个人之间，圣洁无罪的上帝独生爱子就成了其中的一名罪犯。当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罪犯，我们也知道那人的名字和他的罪名。路加在这段经文稍早之前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被下在监里的。当时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查不出来耶稣犯了什么该死的罪，曾经3次试着要释放耶稣。 巡抚比拉多按照惯例在这段期间会随着众人的要求释放一个犯人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他们的意思是除掉耶稣，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比拉多就把那个作乱杀人的巴拉巴给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耶稣和那两个犯人就被带到一个地方，名叫库鲁地，或在其他的福音说是哥哥他亚兰文。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是指送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些人，包括五十天之后彼得在五旬节讲道中所指控的你们，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神迹奇事，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然按照上帝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们做假见证控告耶稣，给他关上虚妄的罪名，无法之人则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用鞭子鞭打他，用口水吐他。孩子们，父母们，我们期望你们能够保持安静，如果不能的话可以先到后面去。Sorry， 无法之人给他关上荆棘的冠冕，用鞭子鞭打他，用口水吐他，用拳头打他的脸。他们辱骂他，讥笑他，尽其所能的羞辱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耶稣口中的他们，没有对耶稣施展一丝一毫的怜悯，然而耶稣却向他的父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叫人惊讶。之后彼得会对犹太人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保罗说，这智慧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如果他们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那天若不晓得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生命的主、荣耀的主、永生神上帝的儿子，并非他们没有机会认识耶稣，我们应该说是他们刻意不想认识耶稣，他们决意对耶稣做最坏的事，耶稣却一直对他们做最好的事。耶稣喝下他们本来应该喝下的上帝愤怒之杯，他们审判耶稣，岂不知耶稣是为他们承担上帝的审判，他们定义要治死耶稣，耶稣却祷告为要他们得永生。在他们最坏最无知的时候，耶稣求天父赦免他们。你看得出来，若他们蒙天父赦免，并非因为他们先悔改，而是耶稣先为他们祷告。其实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为他们祈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我不但为这些人，我的门徒们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所祈求。耶稣又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祈求。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父的右手边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总是为父赐给他的人祈求，因此他们之中至少有3000人在五旬节悔改，信耶稣得永生。如果耶稣不求，他们就不得赦免，我们也不得饶恕。如果耶稣没有祷告， 弟兄姐妹，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得救。丁丁就捻就分他的衣裳，这正如诗篇诗人在诗篇第22:18所说的，你看得出来，在耶稣受难的过程之中，处处都反映旧约的经文，特别是以赛亚书53诗篇22:69，耶稣受难是按照上帝的启示，按照上帝启示所说的应验的，不是出于偶然。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上帝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这些人他们说的话，就显示他们是多么的无知，他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所说的话是多么的真实。耶稣确实是基督，耶稣确实是上帝所拣选的，耶稣也确实是犹太人的王，他确实救了别人就不能救自己，正因为他不救自己，他才可以救别人，包括他们，包括你们，包括我们。他们中间有谁想得到挂在十字架上的正是他们的救主，他正在十字架上施行拯救。不论对犹太人对罗马人来说，十字架是保罗怎么说，是绊脚石。十字架所代表的是羞耻，是罪恶，是软弱，是死亡。只有最无能最无助无法拯救自己最该死的人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有谁想得到上帝是借着咒诅他自己的儿子施行拯救？有谁能够明白上帝的儿子是借着死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的权势？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人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这一个人其实对基督有正确的期待，他期待基督是可以施行拯救的，只是他不明白基督要如何施行拯救。他要求基督要按照他个人的期待、个人的需求和他个人的时间表来拯救他，他要基督现在就为他解决他当下所面对的难题。他在当下面对什么样的难题？哦，应该还蛮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下不来。对他来说，如果不能解决这一个当下难题的，就必然不是基督，也不是救主。这人就是成功神学的代表人物。成功神学就是基督要把我从疾病，把我的从婚姻问题，我的事业困境，我找不到停车位，我人生各样疑难杂症之中，现在就解放出来。我的救主要能够解除我当下的苦楚，我的救主他也不会要我受苦，我的救主他自己更不可能受苦。那个人的成功神学，你看得出来无法解释苦难，在成功神学之中也没有十字架的立足之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按照那人的神学理解，其实是最荒谬的事。马太和马可都记录，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两个人，其实都是这样的讥笑他。一直到某一刻，一直到时间成熟了，其中有一个人停止亵渎，应声责备另外一个人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 我们无法解释这个改变，除了说上帝施恩翻转那人的生命，那人一生都走向灭亡，也配得灭亡，只不过他在最后一刻他悔改信耶稣就得永生。你无法解释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就如弟兄姐妹，你其实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是你不是你周遭的人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容易忘记这一点，我们容易以为上帝拯救我，因为毕竟我没有像他们那么坏。因此许多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其他人对这件事的看法，许多人对这个强盗信耶稣得永生是蛮有意见的，也许是不是对这个强盗有意见，但是对这样的人居然也可以得救非常有意见。我称这个为沉浸心症状。我们中间也许有人很年轻，不知道陈静心是谁。他在25年前，绑架撕票一个明星的女儿。他在逃亡的过程之中又杀了人，而且杀许多人，而且犯下许多强奸案。这个手法的残忍震惊全台湾。后来这个人在被处死刑之前信了耶稣。很多人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对此不以为然。我们基督徒都说信耶稣，你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但是我们愿意说这样的人，沉浸心这样的人，难道他也信耶稣得永生吗？难道他也信耶稣就上天堂吗？我们必须说，如果沉浸心那样的人真的信了耶稣，他如今就与主同在乐园里。这就是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他逼使人承认其实没有一个人配得永生，也没有一个人应该上天堂。不论你是安分守己的小老百姓，还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还是沉浸心，人如果得救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救恩没有一丝一毫是基于你本身的条件、行事或者为人。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坏，这不是说我们和陈静心没有差别，陈静心干下的坏事远比你我多，我希望是如此。这是说一个人无论他做多少好事，积多少功德，都无法凭着自己的作为拯救自己。我必须承认，我昨天在上网看资料的时候，我不会想要在天国看到陈静心这样子的人。我们难以接受上十字架的强盗或者陈静心那样的人可以得救。我想这归终于我们对自己的罪的了解不够深刻。我们都会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我的罪应该没有像那个强盗或者像陈静心那么严重。他们应该下地狱，但是我应该可以上天堂。我若认罪悔改信耶稣，是因为我有资格认罪悔改信耶稣，但是他们怎么能够信耶稣？他们有什么资格信耶稣？你看得出来这个逻辑背后的预设是我的罪还好，我的罪没有那么严重。这个逻辑真正忽略的问题是，如果我的罪没有那么严重，那么上帝的儿子为什么需要上十字架？ 而耶稣若非为了我的罪上十字架，那么他是为了谁的罪被钉在木头上？如果不是为我，那么我的罪如何得赦免？如果耶稣是为了那个强盗或者陈静心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得救？难不成十字架的功效拯救不了那样的人？加尔文说，那个罪犯是创世以来最显赫的信心典范。他说，有谁想到一个强盗成了我们信心和敬虔的导师？他责备另一个强盗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落入绝境的人通常会有两种反应，要不他畏惧上帝，要不他就亵渎上帝。这个罪犯本来也是口出恶言、亵渎上帝、讥讽上帝儿子、厌恶十字架的人，然后突然在某一刻，上帝的恩典就透过圣灵临到他的身上，这是唯一的解释。他就明白十字架不是最终点，十字架不是耶稣的终点，不是他自己的终点，也不是另外一个人的终点。他就明白，我们都挂在十字架上，就表示我们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而是再过不久，时间不多了，我们都将面对上帝。因此，我们这些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应该最有理由畏惧上帝。你还不怕上帝吗？那两个强盗那天，一天一个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在耶稣的左边，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活生生的例子就是面临死亡不见得会自动使人敬虔，或者自动叫人畏惧上帝。这就是为什么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等到最后一刻才悔改信耶稣。因为你不知道最终你到底有没有时间，你更不确定你最终是否会悔改，还是会亵渎上帝。如果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道你应该悔改信耶稣，你应该就当下悔改信耶稣。或许你觉得现在信耶稣还不太方便，或者悔改要付上太高的代价，或者活出新人的样式牺牲太高，也许你觉得你还有很多事你没有做，或者有很多事你还不愿意放弃。也许你以为总有时间，因为你曾经听过很多人告诉你，没有问题的，孩子，耶稣总是会在那里等着你回家。也许你这么想，但是我会说，如果你这么想，你可能信错了耶稣。圣经里面的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很显然，如果你这么想，你全然明白你正在做什么，你明白你应该悔改，但是你不愿意悔改。就如啊，马太亨利所说，的确真实的悔改永远不会太迟，那个强盗也得救。然而同样确定的是，迟来的悔改少有真实。知罪是一个人真实悔改必要的第一步。那个罪犯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或者用我比较喜欢和合本修订本的翻译，我们自作自受，我们自作自受，这是多么卓越非凡的宣告。许多教会现在鼓吹基督徒要追求卓越，你知道基督徒在什么事上应该比世人更卓越？就是承认 Yes， 我是应该的， 是的，我自作自受。大家都知道我做牧师不久，我的教牧经验有限，但是我确信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教育一个人不说可是，可是你我他叫人承认，叫一个人承认、哦、我很该死，这其实很简单。叫人承认我自己我该死，然后住嘴不说可是，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世界上多的是说自己该死可是的人，我猜地狱里也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一天到晚说自己该死，在地狱里却永远向上帝举起拳头说可是这不公平。那个罪犯那天没有可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承认，这是我配得的，这是我自作自受的，这个就是真正的知罪认罪。不止如此，他说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或许他之前听过耶稣讲道，或许他之前看过耶稣行善，也许耶稣在十字架上感化了那人，我们不知道。最终我们必须说，这就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叫他认出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在路加福音23章里面，一共有四个人六次宣称耶稣无罪，唯独这一个罪犯说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是说他不应该与我们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他与我们不一样，他不该死。不仅如此，那人继续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或者应该直接翻译，耶稣啊，你进入你的国度时，求你纪念我。其他人都嘲讽耶稣，他自己也一度嘲讽耶稣说，这人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但是现在，这人称耶稣啊，耶稣啊，这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其他人讥笑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只有这个人认定耶稣要得国。所有的人都离弃了耶稣，只有这个人要耶稣纪念他，不忘记他。这人的神学好不好？这人是否有顶级的基督论？这人可否大有信心？这个时候约路加告诉我们正午，这表示他们已经挂在十字架上超过三个小时，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正在经历极大的折磨，在极端的痛苦之下，人不应该有这么好的神学。在极度的煎熬之中，那个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信心？他没有过度发达的末世论，他的神学不是成功神学，他的信心真是那未见之事的确据。他没有说耶稣啊，你是基督，你是救主，你现在就拯救我，你现在就解决我当下的难题。不，他说你进入你国度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人祈求的对象是谁？行神迹的耶稣。哦，登山变相的耶稣，走在海面上的耶稣，一病赶鬼的耶稣，甚至是骑着一只驴子凯旋进入耶路撒冷耶稣。 No， 这是一个垂死的罪人祈求一个垂死的救主。 他的信心从哪里来？那人在那一刻所信的是被上帝离弃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被上帝离弃。这不是说永生神上帝儿子与天父有任何的隔离，或者是在十字架上三一上帝的第一和第二位格分离，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是说永生神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人，他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在十字架上切切实实的经历被他的上帝离弃，就是你我本该经历的离弃，就是那不得饶恕的罪人要在永恒中所经历的离弃。在十字架上耶稣承受上帝的愤怒一滴也不剩，他一丝一毫感受不到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扶持、安慰、慈爱。那从来只知道上帝笑脸的上帝儿子，在十字架上经历上帝最严厉的审判。路加说那时遍地都黑暗了，马太记录那时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新教徒约翰欧文说，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他脚下的大地颤抖，好似无法承担他的重量，他头上的苍天黑暗好似闭耳不听他的呐喊，而他挂在天地之间，仿佛被天离弃也被地弃绝，这全因为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充分展现上帝公义之严厉。Well, 这就是那个罪犯那天所看到的耶稣，挂在天地之间的耶稣。他说，耶稣求你纪念我。他不是命令耶稣，他不是大声的宣告他的需求，命名他所要的 Porsche 911。 他谦卑的求那最卑贱的主。你知道这个时候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都离弃他逃跑了，这个人在主耶稣的身边。耶稣的门徒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求在国度里要坐在耶稣的左边或右边，这人我们可说这人是耶稣在世最后一个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他的人。这个人在主耶稣的身边与他同定十字架，要论资格他比门徒们更有资格求在国度里坐在耶稣的右边或者左边。他说，耶稣求你纪念我，求你不要忘了我。他相信耶稣要得国，也明白得救就是与主耶稣在一起。 So 他的神学好不好？他的信心大不大？他是不是我们近前的导师？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弟兄姐妹，如果耶稣不拒绝这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罪犯，耶稣就不会拒绝任何人，耶稣就不会拒绝任何认罪悔改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朋友，若你认自己是罪人，若你认耶稣为救主，若你求他不要撇下你，他必然不会拒绝你，他也不会忘记你。诗人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先知写，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或即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刻名在我掌上。你知道，正因为上帝的儿子经历被上帝离弃，所以他必不离弃你，他必收留你。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不收留你，他所经历的十字架就枉然。他不忘记你，因为他将你刻在他的手掌中。你可以说他用十字架的钉子将你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中。因此他可以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句话也表明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信心。他要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也确信他的父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正当他全然感受不到父的爱的那一刻，也正是他最确定最确定他父爱他的那一刻。为什么？因为我父爱我，因为我将我的命舍去，因为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顺服以至于死，因此我就必长留在他的爱里面。我怎么知道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我已经向父求了。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而我的父总是听我的旨，顺服父，父就不可能不爱子，也不可能不听他的儿子。子在哪里最顺从父？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十字架最奥妙的地方，这个荣耀甚至过于你我得救的荣耀，就是父最愤怒子的那一刻，也必然是父最爱子的那一刻，也就是没有声音从天上回答子的呐喊的那一刻，也正是父最乐意听子的那一刻。因为就是在那一刻，上帝的儿子顺服以至于死。这也就解释为什么那个罪犯会有那么大的信心。他从来就不信上帝，他更不认识上帝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他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羞辱上帝的儿子，只不过耶稣为他祷告，为他求父啊，赦免他们。父听了儿子的祈求，那个人罪就得赦免，他就悔改，就信耶稣，就得永生。因为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的人，他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就这样，在耶稣死前最后一个信他的人，就成了第一个与主耶稣同在乐园的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知道那天有另外一个罪犯名叫巴拉巴。那天其实该死的人是他，结果只有他没有死。如果那天巴拉巴在哥哥他，他必须说耶，那个人在中间的那个人，那个人耶稣是替我死。这不是说巴拉巴认耶稣为主，我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事实。说巴拉巴的命运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无名罪犯的命运。巴拉巴他现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罪犯，无名的罪犯在哪里。巴拉巴那天没有被钉十字架，那个罪犯与他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同钉十字架。那天他的主比他先断气，他们要后来要打断他的腿，他才死。也就是说，这个人信耶稣并不得好死，他死得非常痛苦。但是他听到他的主断气前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这表示那个人在十字架上最后几个小时他领受了最大的恩典。那个人在死前也得着最大的确据，若耶稣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那个人就知道他的灵魂也交在父的手里。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你宁可做什么人？要当巴拉巴，巴拉巴非常的幸运，他逃过一劫，那天他豁免一死，还是你宁可认同那个无名的罪犯，让许多人心里不舒服的罪犯，他怎么能够得救的那个罪犯，蒙恩与主耶稣同死的罪犯，你宁可当谁？谁才是蒙福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求你接纳我们，我们求你不撇下我们，我们盼望有一天要与你同在乐园里。如果我们如此祈求，若我们有此盼望，就应该认知你若接纳我们，是接纳我们全人全心全意全心。我们不可能只将一点点交托给你，其他留下给自己，因为没有人可以只一点点进天国。在十字架上你没有只给我们一点点，其他留下给你自己，你舍去自己身体灵魂，我要赎回我们的身体灵魂。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为此我们理当为你活，不再为自己活。我奉你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我们要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主题。